声没人在啰嗦，选个人多的场合，换上一件从没穿过的夹克，喝太多是知道稍后会难过，路人怎么这样看我，又不是都没有过，可能我有病，本来就不该担心，搞不清什么关系，有时候想知己，有时想亲戚，我不信人说这才是感情，要么刻骨要么铭心，这方面我不算太聪明，爱情的终点是我的缺陷，没做好准备情的终点是我的缺陷，没做好准备，全都被浪费，伤得太直接。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放往里面 冲。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8:08，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FM98.2 为您直播的早间服务咨询类节目《青年说》。大家好，我是青年张悦。 大家好，我是佳妮。 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来收听和我们的这档节目。如果大家还在这个有固定的地儿啊，有 WiFi 的情况下，我们打开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2，或者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啊，各位特写啊。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进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可以看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今天我们青年说会邀请一位嘉宾，叫做 王凯。 哎，他是 一位歌唱家，青年歌唱家。 哎啊，这个大概在8:30的时候呢，啊，王凯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和大家一块聊天。我们今天呢，先给大家说一个小话题，因为昨天是54 青年节。 哎，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聊一聊关于青年方面的事儿。 那简直跟我们的这个节目名称太符合了。 哎，对，啊，很多人会好奇说，现在的我们的年轻人，比如说工资是多少，比如说啊住房现在怎么样啊，比如说工作怎么样啊，这个佳妮呢，也搜索了很多的数据，想和大家一起分享啊。我们先来说一说 90后青年一代的工作吧。 哎， 首先呢，我们就用数据来说一下青年一代是怎么看待工作的。 嗯， 首先来说一下这个工作时间。其实70%的青年人每周的工作时间超过了40个小时。 哦， 还有将近1/4的年轻人一周的工作超过50个小时。 哦， 天哪，我感觉我已经拖了青年人的后腿。所以说，真的不能说我们懒呀，我们明明是非常努力的在工作。 没错啊。 再来说一下，就是青年人选择工作的时候会考虑哪些因素？ 哎， 哎， 要我考虑开不开心？ 开不开心？那我来告诉你啊，其实用数据来说话，超过90%的青年认为薪资水平是第一要素。 这个 有点物质。 对啊，然后呢？ 然后这点有点冷门，是工作的安全性。 工作的安全性， 对， 不是就是说这个防止别人这个工作，咱们工作的时候别人这个怎么偷你钱还是抢你钱？ 并不是这样，就是他是考虑的是一个工作可能是稳定性 啊，或者是他的工作的安全保障问题。 嗯。 因为现在的80后90后大多都是独生子女， 嗯， 所以生活的压力也不小， 嗯， 然后父母呢也只有这样一个孩子，所以他们一般都会把这个首先是工资，再来是安全不安全放在首位，其实这也是非常合理的。 明白了，所以说就是其实一些比较光明正大的工作。 嗯 啊，或者说是比较这个安全的，这怎么形容呢？ 家长满意的工作， 哎， 自己薪资拿到手也满意的工作， 哎啊，就是说家长放心的工作， 对 啊，叫做这个排在第二位啊，就是我们所谓的工作的安全性。嗯， 哎，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青年人在什么时候会产生离职的念头呢？ 嗯， 哎，这个就跟岳哥你刚刚说过的那个开心有关系了。一般情况下有超过80%的青年认为，如果休息的时间太少的话，可能就会考虑离职了。 啊，哦，但是刚才那个有点矛盾啊，就是平均大家工作都是50多个小时一周，50除以你就算除以7， 7×7=49，每天大概7个多小时， 就是我， 关键周六日， 对，没有休息。如果是除以5呢？ 如果除以5就是一天10个小时。 10个小时。 在家还要加班吗？ 对，完事还要加吃中午饭和晚上饭。中饭、晚饭、早饭就算3个小时。就是10小时加3小时13。还有11个小时在睡觉。 天哪，看来这个数据是有待商榷的。 对， 不过也可能跟我们这个青年人的作息时间有关啊，大家可能都不需要睡太 多。所以如果有超过80%的青年认为休息时间太少的话，可能会考虑离职。我觉得这个休息时间可能就是工作超过50个小时吧。 超过50个小时，那其实标准也不算是 不算严格。 哎，另外呢，这个女青年们还有一个顾虑， 哦， 那就是关于孩子的问题。 哦， 因为这个有超过60%的女青年希望在孩子出生之后呢，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上。 哦， 顾家一些。 明白。嗯，就是说但是有一些单位确实，比如说你像一些什么产假呀，对吧，包括这个，甚至我有听说有些公司是这样的，就是你先问你怀没怀过孕， 啊， 就是说，哎，怀过孕的， 会优先、 啊、会优先录用，没怀过孕的就这你万一进我公司你就怀孕然后生一个然后再生一个，你说我这三年就耽误了， 就没有办法压榨剩余价值。 对对对，有这个可能。嗯， 但我听说在日本其实有一种假叫做皮肤假， 皮肤假， 皮肤状态不好的时候就可以休假。 对，还有什么心情假啊，比如说我这心情不好，然后向老板申请说，哎，离职，不是不是离职，还请假。 我觉得看咱们这个青年一代的这种求职要求，以后咱们国家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假期。 没错啊，最后我们眺望一下未来吧，啊，看看青年们如何看待退休这件事儿。嗯， 哎，其实超过一半的青年认为自己会工作到65岁以上。 嗯， 甚至有12%的青年人决定一辈子工作。 嗯。 哦天，好认真啊，直到自己干不动。 嗯， 这份拼劲儿简直是让佳妮自愧不如啊。 是啊， 感觉自己是一条咸鱼。 这个干到65岁以上是一半青年人的想法啊，甚至还有12%的青年人决定一辈子工作。这 岳哥你属于 我觉得别65了，我得掉个头，我觉得56就差不多了。好吧，我们先进一首歌曲，歌曲回来接着和大家一起述说青年啊。后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是青年一代有哪些生活习惯啊，还有像青年一代如何看待爱情，以及青年一代如何看待自己的物质生活。我们先进小段歌曲。 你的爱恨只让我感慨，让我们痛痛快快穿越这场人间的疯狂，让我们坦坦荡荡一起迎战人性的荒唐，来世路虽各有各自的梦想，却都在这同一个渺茫天亮，一路越走越难，只有我彼此身旁没走散。还好被命运赶上，来让彼此做个伴，过去未来的跌宕终于有人能分享，我们那么不一样，甚至拥有不同的信仰，却刚好能够补上彼此心头的荒凉。我的不堪想只有你原谅，你的不安只需要我肩膀， 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不带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了，一小段歌曲和片花以后，欢迎大家接着回来啊！我们接着青年说啊，这是叫做北京青年广播2018年玩命重推的一档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啊，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大家我估计这个点儿，有一部分年轻人应该开车出来了，不管是在工作还是说带着 自己的家人啊出来玩儿啊。 我们那五十个小时已经开始了。 啊、对，我们那叫什么五十个小时的一开始已经开始了。 对对。 好了，我们接着来说我们的述说青年。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青年人如何看待爱情？ 哦。 哎，首先啊，先来说一下90后的择偶标准。 嗯， 调查发现90后择偶时排在第一位的是温柔体贴、有家庭观念，然后才是颜值、才华、家庭和经济条件。 哦， 所以大家其实更注重的是性格而不是看脸。 嗯、没错啊，就是还是照顾家庭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对对，嗯、有顾家的人是加分的。 嗯、哎 再来说一下我们青年人找对象的途径啊。 嗯、 这个好像是一档相亲节目一样、 嗯。 现在其实互联网成为了一个大红娘，很多人的这个找到伴侣都是从互联网上找到的。 嗯。 哎，除了这个传统的父母朋友介绍相亲之外，现在很多青年人都会在社交平台或者是婚恋平台上面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嗯， 哎，越来越多的校园社交软件也帮助了许多的单身青年成功脱单。 可是我有一点怀疑啊，不知道佳妮是不是、嗯？反正我觉得社交平台也不一定靠谱啊。 社交平台怎么说呢？ 就如果说你这个接不接受在社交平台认识的网友，最后和他结婚了？ 接受，因为我身边有朋友真的是这样。 真的吗？ 对，真的有。他、是八几年的就已经是通过网恋最后结婚修成正果，现在孩子都已经八岁了。 哇塞，这我老了，我这不知道这种感觉。 叶哥可以尝试一下。 不，这是社交平台啊，和婚恋平台上找到另一半。我们现在其实也没有查到这个相关的数据，我估计有很多啊是通过社交软件认识了彼此吧。 其实这个社交软件的范围很广、微信也是一种社交软件、你通过微信认识人那就很多了。 明白。还有一个数据就是90后的眼里的幸福，许多青年人认为家庭关系是影响幸福的最大因素、这一点也挺有意思啊。 家庭关系，这个家庭关系具体是指什么呢？是这个夫妻间的关系还是婆媳关系？ 对，这反正就是这关系。不管是夫妻之间的关系还是婆媳之间的关系都挺重要的，在90后的这个青年人的眼里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数据吧，就是说一说青年人的生活习惯啊。我们先来说说熬夜。 说熬夜， 这 个真的是我 佳妮，你的作息时间讲一讲。 我其实最近的作息时间还好，因为我养了一只狗、自从养了狗之后整个作息就全部都改变了。 啊，就是跟狗一块儿，就是那个。 对，跟狗一起。 就是狗醒了你也醒。 不管我睡得多晚第二天都得早起。 啊。 比如今天我早上就6点起来先把狗遛了。 啊、哎，这一招这广大青年朋友要注意啊，如果实在起不床起不来然后还熬夜的话，这就养只狗。 哎，但其实我之前也是一个经常熬夜的人。 啊。 哎，虽然这个80后90后都经常熬夜，但是调查发现啊，我们用数据来说、80后熬夜更多是为了加班、而90后常常是一边熬夜一边研究健康医疗类的 APP。 这简直就是我本人啊，每次都在这个熬夜的时候睡不着的时候就开始查一查什么肝火旺啊、什么这个脚底反射区、 对，然后心里面就好受了。 对，心里面好受一点，但夜还是继续熬下去了。 最后这叫熬夜式的养生啊。 这个总结得太好了。 对，最后这个你像有一些这个，我前段时间有个朋友，他给我这个叫5000块钱。我说为什么？我说你凭什么给我5000块钱？我又没那个什么。他说是这样的，我给你5000块钱，然后每一次我去了健身房健身，我就会拍一张照片，你就还给我100块钱。然后 这样的方式。 对，然后总共50次。 我觉得这个业务可以推广。 对，可以，我觉得可以推广。 这简直就是新的商业。 对，然后我就每天，他就特别期待自己去健身，我就每天特别不期待他去健身。然后他每一次拍一张照片，然后拍一张时间和日期，然后我就会给他100块钱。 哎， 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朋友也是挺逗的。 我们再来说说青年人的娱乐方式吧。 90后的娱乐方式主要是看视频、出门旅游，还有听音乐。不一般的是，这个视频得是有弹幕的。旅游得是自由行。听音乐呢，还常常只听自己唱的歌。 哎，我不知道佳妮有没有注意啊，就是现在朋友圈里会有一些朋友发自己唱的歌。 很多就现在有这种这个唱歌自己唱歌 K 歌的 APP。 对，佳妮有没有过？ 我身边的朋友有很多。 就是你会点进去听吗？ 我偶尔会听的。 嗯，反正我没听过好听的。这不，我觉得大家能转发出来都是勇气。好吧，啊，如果现在大家还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可以把旋钮调到 FM 九十八点 AM 九二七啊，来收听我们这档节目。如果大家这个在固定的地儿吧，啊，这个在有 WiFi 的情况下啊，趁着自己的父母不在或者老板不在的前提下，打开花椒 APP 搜索活力九八二。 今天是周六。 周六，对，老板不是。刚才说了五十小时。 哦，对，五十小时。 对，我们向加班的朋友问候一下。 向加班的朋友问好。 好了，我们进行小段歌曲，歌曲回来以后接着和大家青年说。

明白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对， 那想想你说像马云呢、啊、马化腾啊，像我们这个一会儿请来的嘉宾王凯啊， 嗯， 你说他们二十岁的时候都在干嘛？ 优秀人的世界，我们先来说一下。 对，我们这样吧， 马化腾吧， 对，我们给大家揭秘。 揭秘，对，这是 对，我们特意问，我们特意问了一下他们。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马云在二十岁的时候， 嗯， 在做什么？ 哎。 他在二十岁的时候呢，已经两次高考。 我以为他二十岁的时候已经是首富了。 没有那么快。 嗯， 在这个时候呢，他不顾家里人的反对，坚持要第三次参加高考。 哦， 持之以恒。 嗯， 但是最后呢，还是离本科线差五分。 哦， 最后怎么样了呢？哎，由于当时的杭州师范学院的英语专业招生指标没有满，所以呢他被破格升入了外语的本科专业， 就是拾了个漏。 对，结果进入大学之后呢，马云马上变成了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嗯， 不仅成绩保持在全系的前五名，而且还当选了学生会主席，甚至担任了两届的杭州市学联主席。 哦， 这就是开始优秀的路程了。 对， 哎，说起来，如果当年呢二十岁马云没有坚持再次参加高考，也许就没有现在的阿里巴巴了。 嗯， 所以坚持学习是很重要的，活到老要学到老。 我觉得除了坚持学习以外，学习英语也很重要。 对，学习英语很重要。 接下来我们再来给大家分享马化腾吧。 嗯， 我老感觉马云和马化腾他俩是亲戚。 就因为都姓马吗？ 对，因为都 家 对都姓马的原因吧。 哎， 佳妮接着说啊。 来，我给大家揭秘啊。 嗯， 相比起来，这个马化腾就比马云幸运多了。马化腾在二十岁的时候呢，正在深圳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就读。哎，当时计算机专业应该算很火爆吧？ 没错。我觉得像当时的英语和计算机都还挺好的吧。 嗯，当时确实是引领潮流。 嗯， 然后四年的大学学习对于马化腾的创业其实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嗯， 当大家还不知道什么是互联网的时候，二十岁的马化腾却已经早早的体会到了网络的乐趣。 嗯， 已经早的深入到了这个网络。 二十岁马化腾是几几年啊？咱们搜一下啊。我就觉得他当时就已经开始玩腾讯，或者说是这个 真的很有远见。 对，这是咱们当时在干嘛啊？我看看，马化腾是1971年生的，二十岁就是1991年。 哎，正好是网络开始发展起来的。 对，不也不是，我感觉1991年我还没玩过 QQ， 但那个时候 QQ 应该1996-97年才出来。 应该是个人电脑已经出现了，就是开始有电脑。 对，没错。嗯，所以人家这等于算是对吧，拿到了历史红期。 对， 我觉得 这叫顺应了潮流。 哎，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个科学家。 嗯， 他是袁隆平。嗯，二十岁的袁隆平啊，当时还在西南农学院读书。读书也就读书呗。毕业之后呢，袁隆平并没有马上开始研究这个所谓的杂交水稻，而是被分配到了湘西的一个农校去当老师教书。 哇， 而且这一教就教了18年，20岁再加18就是38岁。 看来真是厚积薄发。 对，直到后来才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杂交水稻的研究。 这是源于热爱。 对，所以你看人家就是洒洒水了，就是用业余时间就可以研究。 去农校教教书就教出了杂交水稻。 对，太厉害了，这不、 嗯、 这没法比了这。 所以这用一句话总结、 嗯、 只要有梦想行动起来永远不会迟。大家可以先定一个 小目标，比如说 一个亿。 好吧啊，接下来我们先进一小段歌啊，歌回来接着跟大家聊村上春树和沈从文二十岁的时候都在干嘛。 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知你的温柔，一路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在 久远，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小酒馆的门口。 请青年人到九八二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课，出行旅游九课，娱乐演出九课，体育健身九课，时尚资讯九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八点到十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在想我在干嘛。二十岁的时候，我在，对，也在上大学。但是二十岁的时候，我已经，买了自己的第一辆校车。 哇，岳哥，你这是赢在起跑线上了。 对，我这不是，这当时反正就是也是冲动吧。 哎，我还以为会 花了20000块钱。 哦，当时20000块钱就可以买一辆车。 对，现在其实也可以。我当时买的是，这个叫。当时在这个市面上跑的很多的一种特别流行的一个小车，叫 QQ。 哦， 对，2万块钱啊、 嗯， 不到两。 华腾。 对，不到。 有一个共鸣。 不到20000块钱，我记得很清楚。 嗯。 然后呢，我觉得我特别傻，20岁什么都不懂。当时，就是因为，就是如果要挂北京牌呢，得需要一个暂住证。 嗯。 啊，就当时无所谓的，没有摇号。也没有什么必须要北京户口啊，没有这些 手续，特别简单。 对，就需要一个暂住证，但是我懒得办那个暂住证，这是第一点原因。第二点，我买了车以后，我得回老家炫耀一下，我就这个就没挂牌，我就开车回老家了，回我山东老家，那个这个风光了一把。其实现在觉得挺傻的啊，你开一 QQ 你回家风光啥？然后我就回家了，回家以后就挂了一个老家的车牌，一直开到我记得就是噩耗传来，说 要摇号才能挂北京牌。 哦， 然后我当时挂的就是老家的牌，反正挺后悔的。当时人很多人说，你起了一个大早赶了一晚集， 机不可失。 对，反正就到最后就没挂上北京牌，然后呢就眼睁睁的看着人家很多朋友啊同学呀、 啊、 就对摇号啊，但当时好多就没有摇号的，反正也买车了，人家就挂了北京牌，我没挂北京牌。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对，人比人气。所以20岁的时候啊，大家这个回想一下，其实也别后悔，有的时候好多事儿啊，真是 对，至少还风光了一把。 对，得回过头来看啊。我们再来看看春树20岁在干嘛吧。 哎，我们来说一下。村上春树在20多岁的时候刚刚结婚， 哦， 完成了人生大事儿。但是当时呢他是穷的叮咣响，住的房子特别小，而且这个前门外和后窗外都是电车道，房子小到甚至可以让两列电车上的乘客透过房子对视。这是一种怎样 的，我感觉这个应该是露天的房子。 但是尽管如此呢，这村上春树还是庆幸可以租到这样的房子，这或许就是私事陋室，唯吾德馨的。 哎，而且你看人家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感受到生活，最后写出这么多的，对吧， 对， 文学作品。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写出很多文学作品的作家啊，是我们这个中国的啊，国内的沈从文啊，沈从文老师。 沈从文老师虽然他是一位作家，但是他其实哎很奇怪啊，他从小并没有读过多少书，甚至连小学都没有毕业。这可以想象吗？21岁的时候，沈从文揣着一本《史记》就来北京了，开始了那个年代的北漂生活。北漂的日子非常艰难啊，走投无路的时候，沈从文只好写信给当时北大教书的郁达夫。等郁达夫到了他那个小屋之后，才发现这屋里面真是没有任何可以取暖的炉子。沈从文穿着两件单衣，用破烂的棉被裹着双腿，还依然坚持坐在窗前写作，双手是冻得通红。这艰苦奋斗真是发挥到了极致。 对啊，反正不管什么年代吧，我觉得总有一些青年是为了梦想离乡的，吃了不少苦头，但是确实有所成长。 对 啊，举个例子，就像张悦我一样啊，最后还是没有挂上北京牌。 没关系，当时的炫耀已经， 对，就现在摇到现在还没摇上，这个就感觉这个当时你说20岁的时候，你这都买几辆 QQ 是吧？多挂几个北京牌，现在也发了。所以有些事儿啊，咱没法想，但我觉得大家叫不忘此生吧。昨天是五四青年节，今儿呢也祝五四青年朋友们啊节日快乐啊！虽然刚过一天，我估计大家还没缓过劲儿来。20岁的这个叫做青春年华，像佳妮21还是22？现在 22岁 啊，刚刚度过20岁的这个叫这个青春年华， 最好的年华已经过去了。 对，但是提醒一下佳妮啊，还是要挂北京牌啊。 好的， 好了，我们进一小段歌曲，歌曲回来以后邀请王凯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块儿聊天。 在沙漠中长大，流过的眼泪被阳光蒸发，留下的伤痕被流沙埋下，别拒绝

北京时间的9:02，这里是正在为大家视频和音频同步直播的青年说。刚才我看到在花椒 APP 搜索982青年说的房间里已经有大概81000人来到我们直播间了，谢谢大家啊， 欢迎大家 捧场啊，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点赞场哈、啊、谢谢大家 很专业呀、 啊、对，这我这没办法啊，我们这个主持人不容易啊，尤其是我们青年广播的主持人、既做网红又做主持人不容易啊，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谢谢 啊。如果大家还在开车，我相信现在9点应该出门了啊，带着老婆孩子出去玩了啊，在郊区里这个去郊区了啊，奔赴郊区的路上呢，我估计四环以内您听我们节目应该没什么问题，四环以外啊，由于我们能力有限，发射功率太低，没办法啊，青年广播嘛刚刚开始，这个是吧， 就是 对吧，跟交通广播没法比啊，所以说我们四环以内的这个收听率还不这个不错啊，四环以外呢您可以这个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给我一特写，哎，关爱青年计划，然后您就可以啊在这个左下角的视频直播里点进去就可以看啊，这个土豪版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了。当然了，如果在四环以内搜索收音机 FM98.AM927 锁定这档2018年北京青年广播玩命中推的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 嗯 啊，我们特别荣幸，今天我们请到了 我们的青年男高音歌唱家、 哎、 王凯老师， 掌声鼓励一下好啊，让王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来。 大家好，我是青年男高音歌唱演员王凯。 不，但是刚才王老师的这个声音有点像男低音， 证明我们可高可低，音域广阔。 对， 非常高兴来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FM98.2。今天做客呢，非常的高兴啊、和大家聊一聊。 对，在这个对，在五四青年节的档口， 嗨， 对吧？ 这个聊点什么呢？还是听张悦老师还有佳妮老师啊，我们一起看一看，聊一聊啊，这个聊一聊我的专业啊，歌剧上这点小事儿、 对 啊， 佳妮来吧，这个提问环节已经到了。 好的，终于到我其实昨天已经做了很久的功课了，昨天特别还听了一下咱们王凯老师的歌剧，真的是太棒了。我这个没怎么听过歌剧的人，都是已经被感染到了。 花椒上有一位叫做一楼大厅的网友说。王凯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没问题，王凯老师啊，那我们就真正的开始详细介绍了啊。 非常 青年男高音歌唱家，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政治工作部文工团，中国艺术家协会理事，北京市东城区音乐家协会副主席。2000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附中，之后被保送中国音乐学院，先后师从金铁霖教授。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 厉害了。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王凯老师也获得过意大利贝利尼国际声乐比赛的金奖， 哎呀， 而且是第一位获得这个殊荣的国人、 我们先从这个最近发生的一件重要的事儿来聊起，王老师、就是昨天是五四青年节， 对， 共青团的新版的团歌正式的发布，昨天在五四的这个在首师大举行的五四的晚会上，你也这个亲自演唱了新版的团歌，你觉得和老版的团歌相比的话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更接地气啊，而且就是更流行一点啊，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我们的团歌啊，这是一个我觉得很大的进步。不应该保守一些原来的一些，其实我感觉哈，这首歌呢还可以弄得更好。就是在这个，尤其是我是男高音啊，昨天那个伊丽媛呢，我们这个也是女高音歌唱家啊，我们一起啊，这个她呢也是女高音，这低音的调有点低，确实有点低了。然后我们其实还升了一个小二度上去，不能升太多。可能是沟通上还有问题，所以说如果是下一次的话，还是我们两个来唱的话，我一定把这歌再涨上一个小三度，然后唱得更有气势，然后更能把我们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气势，这种热爱共青团的这种精神给唱出来。 昨天的五四的晚会上，您第一次演唱的时候的感觉是什么样？ 还是很激动的， 还是很激动 的，因为在我们前面是我们我们团市委的这个副书记、毛副书记，然后他宣誓啊，我在后台，其实我特想冲上去跟大家一起宣誓， 但是呢啊也没有安排这个环节，我们也不敢冲上去啊，就是上去唱的一刹那，我觉得下边所有的我们的这个青年人啊都是很振奋的，尤其唱的这首歌的时候，大家都全体起立，一起来唱，无论是领导也好，无论是学生也好，所有的人都起立，下边我觉得有1000多人嘛，特别好。这样就唱的还是很有振奋的。本来是这首歌稍微低了点，哎呀，我在上面我还是想着 再高点， 觉得没使上劲儿，你知道吗？ 真的，就这个，我相信佳妮应该也没听过， 我还没有听过。 我是真的，其实觉得新版的共青团歌发布的话，其实对我们年轻人、青年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大的大事儿。为什么？因为我们。唱过这个少先队对歌 啊， 叫什么？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对，这歌挺流行的，该怎么说怎么说。包括这个我们的共产党的党歌啊，国际歌啊，这也很流行啊。把这个什么打得落花流水是吧？这个我们要做什么？这个人民的主人，反正就是国际歌。但是共青团的团歌，说实话。了解的不是特别的深，但其实这次新版的发布挺重要的， 相信会引领一个潮流。 对，王老师这个也是青年人啊。 嗯，对。 昨天的时候五四青年节，你对青年节有什么样的理解？在理解之前，先问一个刚才聊天的问题，就是20岁的时候你在干啥？是不也在摇号啊？ 20岁那时候还在上学。应该是要 买 QQ 了吗？ 没有你条件好。当时我骑了一辆那个山地自行车， 那么也很炫， 也很流行。 当时那是花了我自己的这个生活费里边攒起来的，每个月留上200块钱，然后呢就花了800多块钱买了一个山地。 哇塞， 四个月！ 哎呦，很当时那是这。骑着自行车很帅的，觉得啊，有自行车了。 对， 女生的目光全部都 自行车后面， 人家、啊、人家都是那个时候是这样，都是坐着骑，那是趴着骑。 那自行车啊，我记得特清楚，没有装那个挡泥板，因为它是改装的那种嘛。要是赶上下雨啊，或者完了，身上永远是一个印子， 耍酷的代价。 哎呀，这个很有意思。但是还是没买 QQ 是吧？ 确实没有你那会儿这样。20岁那时候还在上学。我们这个学唱歌呢，其实是一个挺烧钱的一个专业。你不光是跟名师学，而要参加好多的这个去学习，各个地方的学习，不光是路费、住宿费，主要是学费很高。比一般的学费、一般的这个要高的很多。但是当时就是父母还是为了我们这个梦想，一直坚持着。支持着我们啊，所以，您说 明白，所以说我现在就想问您一个问题，对五四的理解，为什么？因为昨天我们真的做了一个特别的节目，叫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其实很多年轻人啊，跟我们发了很多的留言，这留言里面我觉得有很多比较精彩的，就是他们觉得。其实其中有一个，我记得一个网友说的话真的很触动人心。他说五四精神吧，我们喊从1919年到现在，我们喊了99年，其实现在已经不拘泥于反帝反封建了，而是一种年轻人热火朝天的干劲儿， 蓬勃向上。 对，所以王老师您怎么理解五四精神？ 我觉得个人认为啊，这个青年这块是一个很尴尬的年龄。我真是觉得，第一呢，他没有说到你人生中的高峰，但是呢，也不是你人生中的起点， 对， 所以很尴尬。 而且这是做傻事儿的年纪， 就绝对是做这个做傻事儿的年龄，上不上下不下。所以说呢，就我们只必须要保持一颗年轻的心，这个朝气，蓬勃向上，就是。有一股子这个蛮劲儿、冲劲儿，无论就是错了不怕，就怕你没有这个冲劲儿，我觉得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梦想，不忘自己的初心，无论是我这个专业唱歌也好，或是在各个岗位的这个年轻人也讲来讲，不要忘记自己的梦想，砥砺前行， 没错， 坚持到最后一定能够成功。这就是我觉得这个五四这个精神，五四青年节这个精神，我自己的认为和感觉， 特别好， 说的太棒了。 佳妮，你怎么觉得五四精神？你怎么理解？ 哎，就像王老师刚刚说的，其实我们这个年纪是一个试错的年纪，就是要勇敢的、勇往直前的去冲、去闯、去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 对， 我感受到了那种， 就对我，所以我觉得就是，就像佳妮应该就是那种什么都不怕。你们算老几？ 这打群架去。 对，这种感觉真的是，因为我为什么说这个？因为昨天的时候有一个北师大的同学给我们发来微信说，在这个后台留言，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说，你知道吗？当初1919年五四走上长安街街头的第一波不是北大，是我们北师大的学生。说你回去翻历史，第一波上去这个叫这个游行示威的，这第一波是我们北师大，不是北大。 这同学真可爱。 对，所以我觉得我觉得五四精神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蕴含，就是不怕输啊，无所谓，就是一直勇往直前吧，这是给我们 年 轻人。年 轻输得起， 对， 只要你去敢做， 没错。我们非常荣幸的把这个王凯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这个是我们首次的这个新版的共青团团歌，在昨天晚上发布以后，第一时间我们请到王凯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这样，我们把新版的光荣啊，中国共青团也通过我们首次在媒体发布啊，首次这个播出，献给我们的青年说和我们的广大青年朋友们，好吗？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新版的光荣啊，中国共青团。 是五月的花海，用青春拥抱时代。 再接着这个主持下去了，就反正我觉得非常振奋人心吧。啊，录这个歌的感受，一开始是在什么地方录的？接到这个任务是什么时候？ 时间有点紧，当时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估计也就是前一周吧。很着急，说哟，有首歌要让你唱一下，然后那个因为那个参加我们这个团中央的，还有我们团市委的活动，经常参加，说王老师你能不能跟我们一起给我们演唱一下这新版的这个团歌？我说好，非常荣幸啊，就是所以说跟伊丽媛我们一起录的这首歌啊，录得很快， 我觉得两个人搭档的还是很默契的，因为这个。因为就是我觉得这是一项非常光荣的任务吧，就是能够包括后面我相信这一版的歌出来以后，很多年轻人会学着传唱， 对， 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对，是非常有意义， 对，可能很多刚才我们讲二十岁，很多二十岁的 这个 青年人听到这首歌， 对， 都会听到王老师唱的这首歌。 如果刚才其实王老师这个我们刚才在聊天的时候还说，其实有一点小小的遗憾，是吧？ 就是在这个第一，我是男高音嘛，觉得没有发挥我的特点，我觉得唱的有点像男中音了，因为调太低了。还是之前沟通的，还是因为做音乐的时候，当时我们还是没有沟通， 时间很紧， 很紧，很快，所以说没有来得及沟通啊。如果是下一次还让我们再来一把的话，我一定唱的要比这个好十倍。 这个确实是，就是每一次我觉得稍微留一点遗憾还是不错的， 有进步的空间。 对，而且光荣啊，中国共青团这个团歌我也上网搜了一下，是很好像是在好多年前，然后最后在2003年的时候是定版，说是啊就确认为共青团的团歌。其实我觉得新版的团歌录出来以后，这个通过我们很多媒体慢慢的这样的一种发酵啊传播呀，相信会很多年轻人会很喜欢啊。高音这个也别太高，因为我们唱不上去。 其实我们听感上面来说，已经这首歌已经很棒了。但是从这首歌刚刚王老师的说法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咱们王老师一丝不苟对待音乐的精神。 没错，我们跟王老师一块聊一聊王老师自己本身的一些戏剧话剧的道路吧。 聊一下歌剧。哎，首先我们想跟王老师一块探讨一个这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歌剧，怎么能够走到我们青年人的生活当中。 哎，说这个话有点长了。这个歌剧呀， 这王老师已经走过来了，在我们这儿了。 没有啊，这个歌剧这块呢，本身它就是一个西洋产物。 对， 跟咱们中国的戏曲呢其实还有相似之处的，但是呢它是在这个歌剧是跟在欧洲啊是跟皇家非常高端的那种，所以说呢，说可以说是有点阳春白雪啊，就是 这个词说的很准确， 没有说完全的贴到广大群众啊。你比如说在意大利，那个要是说看一场歌剧，很重视的，无论是农民也好，就在意大利的农民啊，无论是这个上层社会也好，他们都会西装革履，领结打着，去歌剧院欣赏一部歌剧，就是他们就证明他们对歌剧的重视和歌剧的这种崇尚啊，是可以说歌剧对于中国这块来讲，就是现在我们最流行的这些年轻人喜欢的这些粉丝啊，这种比较一线的时尚的这些明星，就是崇拜的那种，是一样的感觉。就是在 意大利是那样的一， 在意大利是这样的，对，他是痴狂，风靡的那种。 那其实歌剧到咱们国内接地气儿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啊，对， 我知道，其实咱们王老师也演过一些咱们国家文化为基础的歌剧，比如说孔子，还有钓鱼城，钓鱼城忽必烈，我听了一段，太帅了。那王老师，你对于这个关于这个东西方这个文化融合在歌剧这方面有什么自己的见解和这个看法呢？ 其实咱们现在国家文化部也是在做这项专项的这种艺术基金，也是对我们国内的原创歌剧还有一个强大的一个推广力，这个一个动力。但是我个人感觉自己的一种想法啊，就是因为我确实也在不光是在国家大剧院和各个其他的省市，我也演了好多歌剧啊，总感觉呢没有那么的就是达到一个巅峰。为什么？它一个西洋产物，就到国内呢就总是接不了地气， 水土不服了。 就是绝对水土不服，就根本就是可以说只能说行内人去看，这个人唱得很棒，演得很好，但是对于外界人来讲看不懂。 对，真的。 而且呢就觉得我听不下去，真的，这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说我也是一直在传唱，说把美声的东西也让它流行化，歌剧也能流行，不要说在我 OK 我什么就是阳春白雪我高高在上， No， 一定要让广大的群众 你比如说这些广场跳广场舞的这些阿姨们，也让他们融入到里边，哦，你才能真正的就是融入到社会，你才能水土服务，不能水土不服，嗯， 让它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一种 文化形式。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呢，我也是在我自己的一些作品上，比如说，我曾经咱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一首意大利民歌叫《我的太阳》 啊， 我唱了一首新版的《我的太阳》。 嗯 啊，我之所以到现在我一直没有发，但是我这个作品我已经演唱了有五六年了，每次现场的效果都特别的棒，就是用美声的方法，通俗化。而且加了一些流行的元素，非常的有意思。把这个真正的这个意大利民歌融入进来，好多人都喜欢，因为觉得因为太流行了，大家也能接得下。而且我还把有一段变成了中文，我很有意思啊，大家都很喜欢听，嗯。 中文当这个歌剧和中文进行碰撞啊，也是可以碰撞出很多很多火花的。哎，其实刚刚在听了这个王老师的介绍之后，他也是一直在为了这歌剧的通俗化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 嗯， 其实我作为一个青年人，我也有对歌剧也看过，然后甚至还去过这个国家大剧院，有一次采访去到了这个歌剧，但当时其实真的一开始特别瞌睡听的时候，因为全部都是我不懂的语言，而且剧目也是比较老的那种，是就十大剧目之一，比较老的剧目。直到后面就演到高潮的时候，我才清醒过来。其实这歌剧它还是需要一定的耐心去欣赏，你才能够体会它这里面的精髓啊。 必须要懂啊，这个不光是说对声音演员的要求，舞美啊这块也是有要求的。你要懂的好多，为什么行家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就是你看他，就是所有人去看歌剧，这个人唱的怎么样？他一张嘴我就知道。这个人演的怎么样，一看他的一招一式我就知道他的什么功底。其实就跟这个老司机啊跟新司机是一样的啊，你上手你握着方向盘，你还不会打方向盘，那又紧张那什么的，一看就是新手，对不对？老司机呢抽着烟他都能开，是不一样的。 刚刚我们也说到介绍这个王凯老师的时候，说到他是国人首次拿到意大利贝利尼国际声乐大赛的金奖。其实佳妮昨天做功课的时候专门查了一下这个贝利尼国际声乐大赛，查到资料很有限，只知道它是国际十大顶级的声乐赛事之一，而且是专门为歌剧演员而设的。今天正好王老师在这，他可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赛事吗？ 这个赛事呢，贝里尼呢是一个算是意大利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国际声乐大赛。在文化部是有记录的，而且这个比赛是我们文化部承认的，而且是非常认可的一个比赛。就比如说国内的一些演员在国内参加完选拔以后呢，就可以直接去国际上参加这个比赛。当然能拿回这个奖了，也算是命里有啊。我到了意大利呢，我是一个。就是没有时差的这种概念，我到了那儿就能融入进去，跟那些老师啊，就是选手啊，我都打成一片， 相处氛围很好， 相处氛围很好，而且那边朋友也比较多，有韩国人，有日本人，反正我是用我的声音的英语，还有声音的意大利语吧，能跟就简单的就是能交流啊，然后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能获得这个奖也是。评委们对我的认可，因为我的身高，我现在我坐着可能大家看不到，我身高是在1.93米，就是在男高音里面很少有这样的，一般都是男低音或是男中音，男低音的偏多，我是像算是有点不太正常，哈哈，就是我查过声带啊，人家讲我的声带是他查，就是我们有个解放军医学院的一个刘大夫跟我讲啊，王凯，你的声带是我见过最小的声带，比女孩的声带都小，所以说我唱高音非常方便啊。所以说呢，因为我的身高的原因和我的条件，所以说意大利的这些评委老师们对我还是想着不能说埋没这个孩子，就想着还是这也算是个人才，要给他一个机会。 我 拿的这个奖以后呢，也是受到了各个国家的邀请去演各个国家的歌剧，但是因为我比较这个在语言这方面还是稍微有点局限，我只是在日本东京艺术剧院演了一个马斯卡尼的歌剧《伊丽丝》，也在大阪在东京演，一共连演6场，

事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下一位，请青年人到九八二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克，出行旅游九克，娱乐演出九克，体育健身九克，时尚资讯九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八点到十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好了，北京时间的9:3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啊，这是2018年北京青年广播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大家好，我是青年张悦。 大家好，我是青年佳妮。 这个每个星期一到星期天啊，24小时全天等候您啊。但是我们直播的时间是在早晨的8点到10点，2个小时。希望大家这个开车的路上呢注意安全。如果您这个喜欢我们的节目呢，就把这个98.2 FM98.2这个装成您们的那个，就是那个这个叫什么？ 自动 啊，就是一开机就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当然，如果大家这个没有车的前提下，比如说没摇到号、没买到车，是吧？那怎么办呢？啊，打开手机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啊，给我一特写，“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 我们的青年歌唱家王凯老师。 昨天的时候呢，王凯老师呢也在54的这个我们团市委的晚会上演唱了《光荣啊中国共青团》这首新版的共青团的团歌。刚才我们也和这个王老师聊了很多关于这个团歌背后的故事啊，以及昨天的54青年节的很多的这个啊，这个对54精神的理解啊，等等等等。接下来刚才我们也聊了这个话剧方面的事儿， 歌剧 方面的事儿。接下来我们聊个轻松点的事儿吧。 其实我想问一下， 就是让王老师学唱我们。教我们唱歌剧。 天哪，那这个任务量太大了。 就我们两个都五音不全，你看。 这王老师今天这节目就这样了，教完我们两个也就说不定都没结束。 现场直播，佳妮想问什么，随时问。 我是想问，一般就是平时看演唱会啊，会看到这个经常有歌手忘词的形式。我就看那歌剧那词其实更难记。王老师 这么讲吧，就是演歌剧呢， 王老师笑了，要是忘了怎么办？ 首先说啊，这个唱歌呢谁都能唱，演歌剧不是谁都能演的。就这么讲，就是说比如说在运动来讲，就是如果是唱歌就跟你跑50米还是慢跑，但是演歌剧是跑马拉松 啊， 就这样的量，它是从头唱到尾。如果是在角色上有调配的话还好，如果是没有调配的话，你比如说我演过一个歌剧叫孔子，这个歌剧现在说完了以后，我说了以后呢，我手心里都出汗。这个歌剧呢，你想啊，孔子啊，孔老夫子，是多么有学问的， 就多少话要说呀。 让我来讲啊，这个学子三千呀，这个演这个歌剧的时候啊，给我那谱子的时候，我当时就懵了，我说这怎么演呢？这怎么背呀？全是《论语》，厚厚的一本。这个演歌剧的，它是不是说你能背下来就行？你能唱下去？你要还会演，前面还有乐队，你要跟他合上，你还有表演，你还有角色，你还旁边还有跟你搭戏的人，都是现场直播，你错一下这戏就下不去了。 那忘词的时候有吗？ 是有的啊，忘词是有的。这个忘词呢，我们 这个演歌剧的时候，如果是忘了词儿的话，有的时候有提词器啊，但是这种大的歌剧没有，因为你要演，你要有提词的话，你会分神， 对， 只能说我记在心里，记在脑子里，我去把这歌唱出来，这个咏叹调唱出来，忘词的时候是真有的，怎么办呢？我们就哼哼。就把旋律哼了、 啊、 旋律肯定是错不了的， 对 啊，节奏错不了，因为指挥在看着你，给你你就唱了，词儿有时候就忘了，哎，经常就哼哼哼哼，我们的爱人，啊、就经常就把事就给忘了，啊，因为那个，就比如说那个孔子，哎呦，我演那孔子，我其他准备其他的歌剧，我觉得没有什么难的，就这个歌剧呢，我准备了4个月。 四个月 就什么都不干，天天来背 背论语， 背论语，背词，背节奏，因为它里边好多 rap， 因为词太多了，你知道吗？这个张悦比较喜欢啊，说海门那个 rap， 你知道吗？啊，就是一直在给你全是那些词儿，你错一个就不对了，因为节奏啪啪啪啪啪啪，16前16后16什么，这个32音符很快，而且它速度也快。所以说你就不能分有一点分神儿，那时候天天晚上做噩梦， 哎呦， 床头就是一个台灯，谱子就放在头这儿， 孔老夫子就站在上面， 对呀、啊，你就想你要唱错了，那这遭多少人这唾骂呀， 这还是山东人， 就你张嘴唱嘛，你这一唱怕错了，那时候就做噩梦，真的就是在梦见在台上演了，忘词了。把自己给吓醒了，一激灵醒了，我天哪，这个忘词怎么办？一看，哎呀，是一场梦，那汗真的就出来了，怎么办呀？打开台灯， 继续再背， 再看一眼，哦，这是这个词儿，呱唧合上谱子，接着睡，接着梦，接着演，在梦里接着演，就是那种已经成神经病了，那是真是神经病，那这个歌剧是要了亲命了，我天哪，这是我演过一个最难的歌剧，从头到尾我就没下来过。就是我一个人站在上面唱，哎呦，那个道具，我跟你讲，那个我本身就1.93米，我下边穿着30公分的那种高帮的那种鞋， 啊， 我带着 那真的是孔子了， 我带着听讲， 孔子， 我带着70厘米的高帽子，然后呢背着将近30斤的一个大棉被的一个那种大袍子，我在上面就是3米多呀。 3米，那真是行走的雕像， 啊、就感觉跟3米，但是在台上不明显。第首演是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演的，演了两首演两场。哎呦，那个戏演完以后，我觉得我瘦了起码有20斤。就是自己已经精神上，我就演完那个戏，我觉得我在我印象里我睡了3天，我就吃点东西，我也不怎么吃东西了，就喝足了水我就睡，我一直在睡。我觉得不行了，我必须要睡过来，我就觉得这几好几年没睡过觉了那种感觉，必须要睡回来， 一下子老了。 这个我还特别好奇，这我刚才这个在我们的那个花椒上，我算了一下，大概来了有98000人，很多人都是说想让王老师唱两句，这我们这样吧，我们就清唱两句，你看行吧，这个是吧，来 清唱两句是可以的，这个确实是昨天因为演完出呢又劝大家 很辛苦， 哎，很辛苦，而且呢这个男高音呢，最害怕的就是早上唱， 这样吧，咱唱个中音，咱不太高， 通俗一点也可以， 这样就 咱唱个这个大家都这个 耳熟能详的，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刚才我跟大家一直讲新版的我的太阳，我给大家演唱两句哈， 好， 就是这个，原来的我的太阳是 Que bella cosa una giornata di sole， 是这种感觉的。但是呢，我一想，不应该这么唱，我把它改了一版，这个算是我跟我们当时 又是新版的， 这绝对是新版我的太阳，而且我觉得还加了一些韩风，哼两句啊。Che bella cosa una giornata di sole, un'aria serena dopo una tempesta, bell'aria fresca, bargia una festa.Che bella cosa una giornata di sole, ma non un sole lunae, o sole mio, stan frum dia de, o sole mio, stan frum dia de, stan frum dia de, frum dia de. 哇，好棒好棒好棒好棒，真的好棒好棒， 加了一些流行的元素，而且如果有钢琴的话它配上一些小爵士很好玩的。 我真的这我们在那个我 的主播简直听醉了。 哇，真的真的真的。 谢谢， 不是你这个这我们真是后悔了，刚上来就开始唱。 下一场歌剧什么时候演？提前 对啊，提前我们定一下。嗯，我们广大青年朋友过去 对 砸场子是吧。 10月1号在国家大剧院演一部歌剧，叫咱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也算是样板戏的一类型吧，嗯，红湖赤卫队。 哦， 我在里面演一个鲁莽的一个这个共产党员，叫刘闯。 哇， 刘闯 啊，这样吧，跟我们哼两句啊。 那个这个必须要有 没事，忘词也没事，就有旋律就行。 这个必须要有情景啊， 谢谢。 要不然没情景的话， 没事，您先我们人设一下， 这个歌，这个歌剧，首先要介绍一下歌剧。这个歌剧呢，是我们的著名的导演， 嗯， 啊，我们的张继刚啊，我们的大导演， 嗯， 是我们奥运会跟一模导演是一起的大班子的， 嗯， 啊，这三位导演之一， 嗯， 也是原来我们解放军艺术学院的院长，我们总政共团团长， 嗯， 啊，非常非常的棒。我们的女一号是原来是也是我们总政歌舞团，现在在中央歌剧院，叫王庆爽。 哦， 我们两个人搭班子演的这个《洪湖赤卫队》，他在里面演韩英， 嗯， 还就是我们大家说的洪湖水呀，浪呀嘛浪大，就这个， 嗯， 所有这个戏其实是个女人戏，你知道吗？我在里边跟打酱油的一样，开手啪啪一上来就那不山高路又远，唱一下，然后。完了，那个狂风吹不断，吹不落太阳，就大概这个东西， 嗯， 唱完以后呢，就没了，就不出来了。嗯，到第四幕的时候，韩英被抓了，我再出来唱一个《大雁南飞》，也是第四幕，也算是我自己的一幕， 嗯 啊。这个戏呢，还有一个搞笑的事儿，就是，因为我的身高特别高， 嗯 啊，并不是说人家女演员个矮，是人家很标准的，我是因为太高了， 嗯， 所以说我演戏呢。要太差距太大也不好， 嗯， 怎么办呢？ 嗯， 导演说了， 嗯， 王凯， 嗯， 把腿劈开。我说劈多少？我使劲往下劈，咵， 哎， 就劈下来了。哎呦，他说你还能劈下树杈呢？我说可以啊。我说这也不能竖着呀，他说你还是起来一点吧。哎，我就起来了。起来了以后呢，大概也岔开，让正好这个女一号的这个头啊，能靠在我这个肩膀上，大概这个位置。 嗯。 演这个戏，因为但是我属于一对好几个女韩英，你知道吗？ 嗯， 刘闯就一个， 嗯， 韩英好几个，你知道吗？还，嗯，这个韩英的母亲韩母呢也好几个，所以说丈母娘有好几个， 嗯， 所以说全是一个队伍，嗯，啊，就是演戏的时候演完这戏非常好啊，大家好评如潮的说， 嗯， 问我，哎，王凯，你这个戏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嗯。 我说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学会劈腿了， 练了形体。 一个玩笑啊，一个玩笑，就是一直在劈这个腿，所以说一直导致我演好多戏的时候，我还在站在那儿。比如说演独唱音乐会的时候，我站在那儿，我也唱的时候，我也劈这个腿。好多老师呢，比如说咱们非常著名的这女高音歌唱家殷秀梅老师啊，闫文老师、戴强老师啊，就平时我们有很多的学习机会，我们现在去学习，经常说王凯。您那两个大长腿能不能在上面把腿并上？你老劈腿干什么？哎呦，我说真是抱歉，习惯了。 嗯 啊，就那个戏对我来说就是感触很深。 嗯， 那是也是一个比较要劲儿的戏啊， 嗯， 也算是我在国家大剧院打的第一枪，那一枪打得很响。 啊， 所以说也是得到了院内领导还有广大这个爱好者的对我的认可，就是那一部戏， 嗯， 啊， 哎呀，这个今天的时间啊已经不知不觉的走到了9:46， 嗯， 这个和王老师觉得没有聊尽兴， 对，总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嗯， 啊，我们拉下话筒，这个我们接着聊行吧。 可以 啊，好吧，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吧。 嗯 这个也感谢王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嗯， 我们也对，也希望就是我们刚刚放的这个首播的《光荣啊中国共青团》这首团歌， 嗯， 啊，能够让我们的青年朋友们喜欢， 哎，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让大家更多的去认识王凯，也希望王凯能够创造出更多精彩优秀的 歌剧作品。 歌剧作品、 嗯、 好吗？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大家好，我是青年张悦。 大家好，我是佳妮。 嗯，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这个青年说这个节目当中啊，和我们一起聊天啊、 嗯、 一起嗨。最后我们给这个王凯以及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送上一首歌啊，香气非常应景，叫做朋友的酒。 朋友的酒。 好。 快把酒满上，干了这杯，大声歌唱，好朋友，好朋友，今宵多欢畅。就像朋友的这杯烈酒，烫我心上，温暖我，凡事别放在心上。朋友好，朋友今宵多欢畅，理想高。